那就是结合我之前的这个教育培训的工作经验，就开设了这种按市场需求的这个点的班级，所以更直观的推动一下 礼仪培训，或者是礼仪这个领域的市场需求是怎样一个概念。 其实说真的还真不像大家所理解的说礼仪这块在日本韩国或者说在国外它的那个根源性那么强。那礼仪这块的发源地就是中国，因为我们一直都说做我们这个行业的都知道说礼仪之根在华夏，礼仪之花在欧美，礼仪之果在日韩。那既然根在我们华夏，为什么我们践行的这么不好呢？挺引发思考的一件事情。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和目前它这个市场需求，我觉得还是有的。因为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到这个我们国家领导人层面把这种软实力的部分放大化以后，大家也慢慢的开始关注了起来。所以现在对于一些公司，他会注重员工文化建设这一块，还有个人的一些修养提升，那管理层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今年呢，国家的这个文化会议上也讲出把这个礼仪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纳入这个中小学生的课程9年义务课程体系模块。所以我觉得从各个层面上来讲，它或许没有像资本金融那种运行方式那么快，但是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点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寻找一下我们的根源。 为什么要定在香港？然后为什么又在2016年的10月份要把香港的这个总址然后搬到了北京？ 其实也不是说搬迁，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吧。那香港的公司是2014年1月份成立，叫香港润林文化有限公司。然后北京的公司是2016年10月份成立，叫润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的法人都是我，但是它是两个独立的体系。 明白。 所以它不牵扯到说这个公司搬迁，那香港那边的公司还是独立存在的。接着回答您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还在深圳工作，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考虑吧，还有自己这个传播的执行力方面，所以香港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那后来因为一些职业规划的一个变化和发展，我就来到了北京。我发现就是在北京，在我们中国的核心，是我们中国的心脏首都嘛，那这一块的践行确实是还是不太到位。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跟所有来北京的人一样，非常激动地跑到这个长安街天安门。但是呢，碰到了比较汗颜的一幕。当时是一群人一起过马路，旁边有中国人、外国人，然后这个我们中国人就是耐不住那个等待红灯的时间，所以就领头羊开始嘛闯红灯。那旁边外国人，他有两个老外，一个看样子好像是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另一个应该是他的朋友。那个外国人就他的表情就很诧异，为什么？然后另一个就告诉他 No problem, let's go,就很随意。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挺触动我的，我感觉我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一点点这种现象。当然了，除了这一个点，还是把它可以做成一个体系化的这种模块化的，甚至说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平台。对， 你们的主要的用户定位的人群是怎样的？ 我2014年刚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定位其实非常窄，就做亲子的，亲子文化游学，或者说针对小朋友的这个更加直观的传播。那后来随着自己工作经历和一些阅历的增加，我觉得礼仪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要把它定义得非常高大上，让人触不可及，它就是一种很老百姓的东西，咱每个老百姓都需要。所以后来我们的课程体系就慢慢的有了这个垂直的分布，从最基础的这些班级，一直到那个比较高端的定制班，然后人群呢，从小朋友、男性、女性、大学生，还有这个企业高管，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人群，我们全部都有所涵盖，包括志愿者、医护人员。所以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礼仪还是比较接地气的、亲民化的这么一种。我也在这里特别想 跟大家澄清的一点就是，勿把礼仪当优雅，因为我们所用的礼仪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是说学的这个东西就只是把它端起来，这样没有任何的意义。 怎样的一个价位可能会更适合什么样的人接受，或者是有没有这样一个调查市场的一个过程？ 有调研，但是这个调研的过程怎么说，我又想讲到我们课程的垂直分布。因为垂直分布其实就是一个课程价位拉开比较大的一个过程。那刚开始我们课程定价的那个定位，因为你的价位说实在的也是直接对应到你所涵盖的人群，针对于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种种现象吧，我们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的这个课程班级都有，然后再根据大家这个时间分布，那如果你是一个职业白领，那你可能就周末就有点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说自由职业者，那你的时间比较可控，所以我们课程的时间上也是从半天一直到七天不等，如果说那个长期的游学课程的话长达十多天。 那这个内容的研发是不是你们的核心？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市面上做礼仪培训的比较多，但可能真正的像我们直接把它做成一个系统，并且引入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师资团队，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对礼仪的这个认知度说实话哈还没有那么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或许在北方地区还是有一点点滞后。那针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就是专门成立了一个润林师资的团队，我们的团队呢目前主要有五个人员，核心的人员是我，那接下来就是有三位在欧洲，因为目前欧洲的这一块礼仪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所以我们从欧洲那边引入了三个，其中有一个是在欧洲待的时间比较长，有待过5年，然后另外两个呢，一个是波兰籍的，另一个是德国籍的，所以他们从小就是比较本土嘛，在那个地方长大，加上自己的这个文化背景的铺垫和知识阅历的一个提升，所以整个对我们的这个前期的知识架构和课程的研发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还有一位有我们的课程顾问，他是之前在清华那边的一位博后，现在也是在暨南大学任职，也是在暨南大学那边当老师，对我们这个课程也起到了一个监督检查的作用，因为传统的东西还是不能放弃的，所以传统的人员我们必须也要引入。 喜欢那种绅士的一些感觉，或者是 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国家出台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政策，那接下来我们师资团队的建设也会响应国家的号召，顺着这个一带一路的路线去加入，目前我们就谈了一个阿拉伯那边的一个师资，因为它本来这个礼仪的起源就是在那个伊朗那边有一个比较深的时间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一块我们也比较注重，总体来说就是中西合璧，求同存异。 言谈举止方面的一些礼仪，其实还有一些眼神的沟通，这样的一些接触人心灵的这样一个对心灵有一些触动的一些礼仪方面的一些培训。为什么要加入这样一个课程，更像心理学或者是一个心灵上的这样一个滋润？ 因为我们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润林，我得应个景，对，润林是我起的，起初呢就觉得在深圳生活的那几年整个城市的节奏非常的快，大家早晨都是拿着这个早餐边走边吃，或许这种现象在北京并不是很普遍，但是在南方是比较常见的。我觉得快节奏的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物质的丰盈没什么错，但是有时候人的这个 精神压力 是，对，精力是有限的，那你这一块充斥了，另一块或许就会自我意识并不是那么强的把它忽视掉，所以润林也是我赋予我们这个礼仪培训一个特殊的使命加理念，就是行于脚下，滋润心灵。那我们在走的这个过程里，首先我们不能忘我们的根，礼仪的根就是华夏，是中国，我们不能忘我们的本，不论到什么时候是不能忘初心。总体来说吧，就是眼神管理这一块的融入也是三方面，第一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加它，第一方面呢迎合现在这个大众人群的这种精神和工作的压力，第二方面呢

那我都可以做好，我这么屌丝我都可以做好，我也都可以把我内在的东西焕发出来给大家展示，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呢？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我想做一个在这个群体女性里面的一个代言，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大部分人都是不完美的，没有人天生来都是大长腿，都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美，而且对美的定义也就是参差不齐，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那第二点呢，还是传承。我们家也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简单的家庭，但是在这些礼仪教化方面，我觉得我妈妈给予了我一个很好的引导。从小的时候她会从一些规矩一些仪态上面会去约束我们。我爷爷现在都70多岁了，但是就是在吃面条的时候他会习惯性的用公筷，我相信这也不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普通家庭的人就是会做的这么一个举动，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举动，所以对于现在的我的这份事业，从小可能会有那个思想上的一个根植。对，那第三点还是说到这个工作，因为任何一份事业的成立都不可能横空出世，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的。我2011年大学毕业以后，可能跟大家选择的道路有点不太一样，大家一毕业这个都很快的步入社会，当然我觉得我也步入社会，只不过方式不太一样。我加入了那个中国西部计划志愿者项目，去了新疆，到那边做志愿者做了1年，没有什么工资，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来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然后所在的环境呢也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而且在我们去的时候的前段时间，新疆那一段时间属于比较动荡的时期，很多人是不太理解，说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但我反倒现在回想起来会很感谢那一段时光。其实没什么特别了，我们去的所有志愿者就去当地政府，然后去基层做最基层的工作，接入到村镇的这种行业里面去。像我当时去第一份工作单位是县级的药监局，那跟下面的人去打交道，不论是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好，还是有比较深的一个个人的成长体会在里面。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的心态就是一毕业可能想着我怎么样去我财富的一个增长，自我能力价值的实现，但我爸爸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导向，他说人生嘛，总得先搭台后唱戏，这个台或许是在你的心里，或许是在你事业当中的某一个行进点，所以他也比较支持我去新疆的这个行为。这一年我觉得我就是在抛弃一些那个比较浮华的东西，把这个心归到零，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个简单的这个村镇生活里，以至于到后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会很容易清零， 大家接触不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你有一些新的感悟。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学会清零，不论你在什么年龄段在做什么事情。刚刚就是聊到新疆这一段，那其实我不觉得它是我人生中特别值得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觉得骄傲的点，也没有，就是做的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去深圳工作了以后，因为新疆和深圳的节奏完全是一个可以说天壤之差哈，反差特别大。也正是因为有了那一段的沉淀，一段的这个清零的过程，那去深圳的快节奏我适应得非常好，然后在我们整个的教育培训的这个执行的过程中，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一直去做，接触到这个不同层面的人和事，然后工作呢也从最简单的这个做表格啊、PPT 啊，包括像做教学教务的都知道，有时候真的女生也得当男生用，汉子的这个力量也得有，搬一些课件儿东西。就是一个简单的成长，但是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内心。 和您的合伙人又是怎样的相识，然后又是怎样的志同道合的一些人？ 是这样子的，我2015年底然后有了离开深圳的念头，其实原因也比较多，有职业上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 反正就是也是缘分吧，来到北京以后，来到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也是从事我的老本行管理培训类的工作，那就进入了社科院研究生院下面的一个项目组。那个时候我合伙人跟我是同一个项目组的同事，我们两个工作呢也节奏比较合拍，而且性格非常的互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对，最后就是大家在经常接触和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哎，有一些点 get 得非常好，那突然就有一个契机，我就说我想创业，想做这个事情。因为礼仪培训当然也不是说我突然就想做，是因为我在之前深圳的工作里面，我自己参与了一些课程，我也找过私教，对，我是很好的作为一个体验者，觉得他这种软实力和能力之间的一个，包括利益之间的一个转化，对，当时跟他就是聊了一下，我们两个不到两个小时就达成这个一致了，因为本身在一块工作也大半年了，对，有了一个很好的磨合， 自持的资金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目前有没有考虑过借助一些资本的力量，是这个项目可能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 说真的，文化的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有点不一样，我们也想把这个东西做得更扎实一点的时候再适当的去引入，但是这个计划我们是有的，包括具体的后面做成一条文化的产业链，链接一些产品，甚至一些跟这个地产相关的行业，因为文化相关的类似于文化餐厅，对，文化的一些这个物件的定制，还有服饰，它产业链非常的大，我们正在计划中。 社交这个情节会不会也会在你们这个方面有一个更深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连接？ 会，肯定会有的，因为您体验的是我们初级班的课程，我们的课程刚刚也说了是垂直分布，其实您体验的那一块目光管理是我们团队也是近期对才研发出来的，说实话比较简单粗暴，就是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释放一点工作的压力，同时呢又能很好的对这个眼神这一块能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训练，确实是它还是需要训练的，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再还有拉近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那后我们社交礼仪里面就会把这一块会做得更扩大化，甚至说现在有这个市场需求里面讲到说这个在约会里面得按需来嘛，我们的课程研发是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每周都在讨论，所以就不断的会给到大家惊喜。 在2017年下半年或者是在2018年，有这两年有哪些目标和规划吗？ 2017年的话，我们还是想把目前的这些基础打得扎实一点，同时呢更好的去开发一些合作的伙伴儿，因为现在这个文化产业链刚刚也说了非常大，那像一些服装啦，还有像传媒啦，还有一些这个甚至出版类的这个方向的都是可以考虑，而且还有酒店，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西餐礼仪， 明白， 对，酒店这一块还有一些 DIY 都可以介入，所以现在就是每天马不停蹄的再去跟各种的合作伙伴去对接，然后2017年同时也想有一个在我们北京公司成立1周年前后的时间吧，想搞一场这个润林礼仪的发布会加一场礼仪秀，那也算就是在北京成立1年了，给大家一份一份这个答卷和一个展示，也希望更好的把这个礼仪的东西传播给更多。 好的，那先非常感谢润林的碳水南艺阳光。

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四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3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90后高中退学，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即将步入家庭，却拿婚房首付款来创业。旅游行业市场巨大，他为何选择乡村游？一起听悟空帮旅行刘大伯怎么说。创业故事我说你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悟空帮旅行的创始人刘大伯。你好大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悟空帮的创始人刘大伯。我是92年生人，09年高中退学以后进入一家网络的培训公司，然后10年毕业开始上班，从网管做起，一直到16年的时候做那个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16年的10月份，我辞职创办了悟空帮。我们想为游客提供一个更深度、更特色的玩法，同时为当地人带来一些收入上的拓展。 为什么叫悟空帮呢？ 因为首先从品牌辨识度来说，孙悟空这个词在中国影响还比较大，基本上是路人皆知嘛。然后我们又是想为游客提供一些在当地的帮助，所以叫悟空帮。 所以我们对于旅游这个行业来说，我们是比较垂直的，当地游。 对，其实是一个细分的。 细分 啊，是我们是专注于国内3线以下的城市或者乡村，更甚是专注于深度游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查，3线城市的旅游市场有多大？ 首先旅游这个市场本身它就很大，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跟教育一样。那在线旅游又是一个渗透率到现在还不到12%的一个程度，在美国这个是40%以上。那这个渗透率它现在统计的还不是就是1、2线城市，还有境外游，基本上3线以下城市这种消费它是没有被统计到的。所以说我们中国现在有6万多个乡村，有2000多个县，这里边旅行资源是特别特别多的。尤其是我们中国这种地形啊，还有一个气候是什么样的都有，只是以前大家不太熟悉，到那儿之后很难玩得很深度，因为有跟当地人的交流啊什么方面都有一些障碍。所以说我们是现在就想解决这些事情。 跟当地人有一些障碍，具体还有什么？ 你想有些当地人他可能在一些没有监管的时候，同时素质不到位的时候会去坑一些游客。说通俗点是坑啊，就是套路。比如说卖一些那个假的特产啊，还有宰客啊，这种现象都时有发生。还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就是对于旅游来说，这些现象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哈。那我们悟空帮他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是通过在当地设立一个服务中心，然后那个服务中心是由当地人来负责的，我们是采取合伙的方式，由他来去整合这个当地的一些闲置的资源，就是旅行资源，然后同时把控这个产品的质量。如果有游客在当地遇到了一些那个服务上的纠纷的话，首先是由他来出面直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到平台这儿，平台会先去退款，这是毋庸置疑的，先退款然后再去处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会建立一套那个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当然是由时间来那个慢慢的积累的嘛，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了我们的战略上，就是游客他享受完一个服务以后，他一定会去评价，他不评价那当地人是无法收款，当地人也是在提交了一个产品以后，会把他的那个 好评度，还有一些各方面的指标作为它一个排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它做得好，它就可以排到前面。对，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来建立一套信用体系，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深度游，尤其是乡村这块是非常缺失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最初做悟空帮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当时出发点啊，因为我有一次去那个北戴河玩，然后到了一个是北戴河旁边有个小镇，然后我和我妈妈，我们俩当时两个人进了一个饭馆里面，我点了一盘鱼香肉丝，还点了点海鲜，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块鱼香肉丝，全是一片炒胡萝卜丝，里边有几块鸡胸肉吧，反正那个量首先特别小，然后那胡萝卜丝切的还就跟那小拇指似的。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你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换一盘啊？那个店家先说不换，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软磨硬泡嘛，换了一盘上来之后，反正还是小拇指粗的胡萝卜丝，只不过是多了几根儿。啊，那次就给我体验特别不好，我对北戴河的印象到现在我都记起来都。但是你说北戴河好吗？其实还是大体上 还是 不错的。 对。 啊，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个别的商家，还有一些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就会给人一种这个地方。好像好坏啊， 宰客。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云南那边，就云南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对， 其实还是他们选择渠道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像我们这种90后要崇尚自由啊，崇尚自由型的，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以后，到当地未必能落实啊，因为毕竟是文字描述的东西，每次人去的情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希望通过悟空帮这样一个平台，让当地人可以把自己的对家乡的了解，因为当地人是最了解自己的地方，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同时平台有一个监管，有一个当地的监管，就是说你保证他发上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可靠的，然后这样游客去之前他可以查一些攻略，去游记，但他当然也可以来我们网站上去看一些实质存在的一些东西，可以提前预定。比如说我们老家那个河北省崇礼县，它是2022年的那个冬奥会举办地，它的名气非常大啊，政府的宣传啊推广，但是它主打的还是一个滑雪运动，但其实我们那个地方除了滑雪，夏天也特别特别高，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在一线城市生活很多年的人一个亲身的感受。首先它的 PM2.5 是没有的，基本上没有， 对， 冬天北京这边大雾霾的时候，我们那边 PM2.5 二点几，基本上跟没有一样，而且夏天时候特别的凉爽，这些东西，如果我不说的话，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对，外地人肯定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包括我们那儿有很多特产，是听都没听过的。那特产店可能都它包装也没法包装，那它拿下来之后就得先吃。 土特产。 对，人家是真正的土特产。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事儿。我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做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把这些别人不知道的，非常有深度、非常有本地的那个属性的这样一些东西发布出来，同时呢，也给当地人换取一些收入，因为一般的那个旅游城市也好，还有一些乡村也好，当地人收入一般都不太高，普遍不高。 对，这是你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我这儿的一些景色，我要把它推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 于游客来说，有没有这样一些调查，就是他们想要去到这些三线城市旅游，这个市场有多大呢？ 现在旅游肯定是每人都会有， 对 吧？因为随着我们的收入啊，现在那个生活条件的提升，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出行，他们所谓在线旅行平台就是那些 OTA 啊，订票订酒店，但是像我们的目标用户是一线城市的人，像我们这些人可能酒店啊什么都看上去出去住的话也没有太多的那种新鲜感，对吧？觉得这个酒店好漂亮好漂亮，我们就过了那个阶段了，但是他们又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这是他们最想做到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出去以后要住民宿，比如说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做互联网可能压力比较大，就是隔那么半年一年的就想出去静一静，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人不用太多，最好是没有人最好。我跟我女朋友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过个几天，我觉得其实那个比较度假啊，并不是说出去玩，我们坐坐飞机，坐坐游轮，那个叫放松，那个心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对于悟空帮来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平台它是在做这件事情，也是针对的是三线城市的一些旅游，比如说有一个平台叫乡村游，就是你们跟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他们基本上是把一些农家乐做了一个农家乐平台，因为农家乐是乡村里边城市旅游最直接的一部分人群啊，他们有那个，他们就是做这个的。但是农家乐放出来的话，有一部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首先服务质量的问题，第二是深度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商家，他要考虑到自己这个努力是挣多少钱，年营收，这样的话他可能有些东西是要从商业角度来出发的。那一旦这种旅行啊，我们所谓的这种有温度的旅行，掺染太多的那个商业化体系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把这个体验破坏了。包括他们现在也是全国各地在铺，包括一些村游网啊，乡村游啊，还有农家乐的平台，基本上就是把农家乐信息收集上来，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把预定那环节打通，就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展示的这样一个，跟我们上是本质上不一样的，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闭环在里面，从发布到审核，到最后游客到那以后的体验，还有我们接单，是完整的一个闭环。以前浙江有一个住两天，他们那个理念跟我们是一样的啊，很接近啊，但是他最后又做成一个农家乐的平台，服务上没有监管，然后前两天是网站都访不了，应该是倒闭了。他想法跟我们类似，就看他那个百度百科的介绍跟我们类似，但他做成一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就是失去了自己的初心，也可能是运营上面遇到一些问题吧，因为他拿到两轮融资了，就是大概有2000万吧。 那对于运营方面，你觉得你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平台已经上线，就是在开发方面问题不是太多了，本身我们都是技术人员出身，这个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在运营这一块。我们之前想的当地人你让他去挣钱，应该他们是很欢迎的吧，其实现实并不是那样。 那是什么样？ 首先他们没有那个意识啊，就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挣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对 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我们想的那些玩法啊，他其实是想不出来的啊，因为人跟人的见识和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首先要自己要做一个标杆出来。就是让当地人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因为那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们只要一做出来，他们一定不是。哎呀，不就是个这个东西吗？我们也会啊。因为尤其是深度游，它是体验为主啊，投入其实并不需要太大。主要还是看创意、看想法。通过这样一种自营的方式，首先我们实现。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 吧。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90后高中退学，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即将步入家庭，却拿婚房首付款来创业。旅游行业市场巨大，他为何选择乡村游？一起听悟空帮旅行刘大伯怎么说。 让大家接受这样一个比较新潮的方法，他们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如果有好的结果，他们是愿意去尝试的。 对，其实这个方法说起来其实挺新潮，但一点都不新潮。你想他们每个当地人都会去朋友吧，就是把他们接待朋友那种方式放到网上去接待游客，不用太花哨，也不用太包装，就是那样，就是最本地的一个特色。之前写过一篇那个文章，我当时回去的时候就是给当地人看的。比如说我们那边骑马，那外地人去的话可能是50块钱标准一圈，按圈分。那马那个东西每个当地人家里边都有啊，调教调教的话可以让别人骑，他就接待朋友，他绝对会跟朋友说啊，我收你50块钱去骑一圈。 对啊，不可能， 对吧？就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吃饭，你像有些吃那个农家饭，说是农家饭，其实它并不是什么太好吃，它不如真的农家里做的好吃。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游客当成朋友啊，因为农民嘛，或者是一个小城市的一个人，一年也接不了太多客人。就好像我们滴滴当时去收拾的一个出发点似的，让一些开快车的司机可以有一个合法的可以监管的平台，让他们来做，我们也是这个意思。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啊，就你是一个公务员，可能收入平时不是太高，你有一定的文化素养，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去接待一些外边的游客，然后更深入的带他去了解当地啊，同时赚取一定的。其实这个费用也不高，一天200-300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对于团队方面，其实咱们这个团队也比较特殊哈。可以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其实你的哥哥还有你的女朋友都是你这个团队的成员。 对，还有弟弟。 哇，你弟弟也是。 对，这个事情从2年前我就开始布局了。2年前我去培训那个编程的时候，我是载着我叔他们家一台，我弟弟去的，然后。过了一年我女朋友毕业了，然后她是学教育心理学的，然后来北京之后我也直接让她去学编程。这个是这个亲戚吧，因为最开始可能相信你的人还是平时比较熟悉的人，剩下我之前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这俩人我都没打算，因为当时我就想自己做吧，反正设计啊那个编程什么都会，只是时间长一点嘛。但是我来搜狐咖啡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刚来的时候谈了，就跟一个女孩在网上聊，他95年的也想创业，然后他来了以后2个礼拜给我招了12个，不是招啊，因为我不给工资，然后提前跟人说就是我们这边是没有工资的，我们在做一个创业的项目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了，包括有一些收2万多的啊，就是一些设计啊都过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开发进度当时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当时开发为 运营争取的时间是2个月左右。 嗯， 啊，是4个月的时间嘛，然后我们5大系统都上都上线了，都完成链条。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要不然可能得到6月份我们这个系统才能开发完，争取了很多的时间。2月份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1月20号，我们当时是放假了，正好系统也完成了上线。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运营的话要去做试点区域嘛， 嗯， 那个试点区域是老家，就是有一些当地人可能更合适一些。你像我们做编程的，去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运营，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所以说大家先去找工作，然后等我们这个项目有因此说就是盈利了，或者是我们拿到融资了，再让大家合作。毕竟我们都是一起创始的团队嘛，就是实现了这样一个曲线。曲线救国的方式吧，就先让他们找工作，然后我这边我们几个本地人去做试点区域。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很多人他在找合伙人的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比如创始人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想要找到合适的合伙人，那些人他一定是对他这个想法是认同的，才会来。 对，我也很奇怪，因为 也很奇怪， 就是在这个创业大街上也有很多专门找的合伙人的，找了2年甚至3年的都有， 找不到， 没找到啊。我当时其实这合伙人不是找的，就是聊，然后他正好也想干这个事儿，然后正好也认同这个事情，然后就来了。最重要一点是我这人比较实在，我就想到什么我可能会去做，不是说就说一说，然后大家吹会儿吹会儿牛就没事儿了，再加上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那个技能吧，你想可能我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互联网行业里边最基础的一些工作我都是做过一个岗位，然后到最后做设计相当于融会贯通了，就是一个项目就自己的独立一个人做下来，那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很信服你，尤其像一些刚毕业的小孩说，家里边首先压力也不大，说我们一起做吧，最少我还能学点东西呢，对吧，这也是一个理由，有这样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写一行代码我就少写一行，而且大家在初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的情况下跟着你干，这就是很不容易的，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其实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启动资金据了解是婚房的首付款，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创业这个事情我一直是想做，包括从小学的时候我哥就一起说，咱们长大以后干点事情，然后做个公司，所以说2011年的时候创业嘛，也是我们两个做的，但是当时我回来是啥也不懂，所以说就没做成，当时也赔了多少钱，先还债完了以后又攒了一点，包括创业就离职之前的工资还可以，不到20万吧。其实对我这样一个高中辍学生来说，家里边很满意的，你做吧，但是我不想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做，然后做了点东西最起码白来一趟，对不对？就是说起在北京做互联网，然后你自己一点那个想象力项目都没有过，然后就其实骨子里边还是想创业的那种劲儿，我不是说我是天生创业者吗？ 你觉得你是天生创业者？ 我是天生的，就是从各方面的素质也好，心理上也好，然后我想不是快结婚了吗，我女朋友比我大一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她那个毕完业以后说，我们今年把房子买了，明年去结婚。然后我其实可以预想到后年生孩子，然后大后年挣奶粉钱，然后还房贷。就这样，我估计我要想再想做的话，得40岁。我一想想都特别可怕。就是说，人在结婚前一定要再拼一把，因为是很难的说服他们。这个钱，因为我手里边只有那个不到20万，10几万块钱。对，然后再加上我哥的一些，基本上凑到小30万。 那其实你是说服他了，而且他也成为你这个现在团队当中的一员了。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创始人如果要是坚定信念的话，你就不管别人怎么样，你就一直按照你自己最初的那条路走下去，中途一定会有人进来，然后有人出去。他们一开始为什么极力反对你呢？包括我父母啊，还有他，就是想让你想更认真一些，想更透彻一些，毕竟风险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旦你要是真正的坚持去做的话，他们也会支持你，毕竟做起来了。包括最后我们这边开发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是从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开发的岗位上离职，然后来加入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他当时说是帮忙，我把你这个系统上线了，我还得去挣房子去。 那你跟你的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位创业者，他创业的话，他女朋友可能会觉得，哎，你陪我的时间比较少了，然后会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不满。 有，这个天天有。从我注册公司到现在，我俩没看过一场电影。那天还说他那天过生日还说，生日前一天我们在考虑一个项目，就是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分钟，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吧。